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你收听由中国评剧院演出的一组评剧折子戏 首先请看小叶由我团优秀青年演员张超群玉小慧张国强主演导演周连生赵丹红司古润鹏琴师董伟 沈州再邀我

小姐，听啊，

然有人证物证，你当年恕之情意，看在嫂娘的份上，从宽发落。果然路得是耳鸣七军一气成形，一圈面说之之情你枉为人，当年犯罪你应当看在我的情分，你当想我包门只有这一条根，包年是我的亲骨肉啊， 我也是一点一滴滴滴点点早年的我将把我养成人啊啊啊啊啊， 多亏你不忘养育恩，想起来往事啊叫我更伤心，爹娘狠心将你抛弃，嫂嫂我抚养你呀、十八春想当年，我这左边乃的是小有天心，抚养你到了千岁整，寒窗十载读诗文，你可记得念书念到一更鼓，嫂嫂天有过灯心，念书念到二更鼓，嫂嫂与你打他针，三更夜冷把阴森，累得你的身， 出来了我的心， 好 娘为我多劳神， 我也曾温寒温暖 温饥渴， 怕风怕雪 怕雨冰， 忙将忙洗 忙针线， 交金交点 交诗文， 这真是画龙画虎难画虎，知恩知义 当知心意， 我如苦寒心半苦养不了想，你恩将仇报使我伤心，报年我的儿啊， 啊！

可叹我中年丧父老来丧子，可叹我从此绝了我一年年白发，天霜鬓，孤苦伶仃，独一病痛疾苦，谁想问？风霜寒暑，谁关心？烟昏花不盼山，有谁来搀一把？ 望听听，谁我这年迈人捧上酒一樽，花盼着树盼春，人人只盼个好光阴，不盼自身。大福小我盼只盼天下有一个好儿孙，太可叹我呀盼到头来和所有，盼在百年后，谁是我那匹马胆小的人？我恨天天不语，我恨地地无语，恨包年他的婚一段，我恨自己是个苦

却是爹爹娘在心。泪呀上下，重量早还谁不痛，坚持很多吃苦啥，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抱，你为何三月来不偷真啊金娃，坚持到底是哪个，你离开对我说明白，我爹爹当朝为丞相，好替你做主，沿江那坚持战情。